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王阳 到， 张青 到， 李山 到，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 加油， 加油， 加油！3:32，不错， 怎么样？ 表白成功。终于赢了，睡觉。哎，帮我带份外卖吧。 实习单位定了，你呢？ 出国手续快办好了。 我们俩也合拍一张吧，毕业了就只能朋友圈见了。 我会尽量你看我最近3天的朋友圈。 青春联盟，讲述你最熟悉的大学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主持人珊珊。那我们节目呢，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小冰。 大家好，珊珊姐姐好。在话题没开始前，让我好好的表达一下想念大家、想念珊珊姐姐的情绪，么么哒。 嗯，小冰回来了，你知道吗？咱们本期更值钱要探讨的话题可是比前几期要犀利多了。 珊珊姐姐，你吓到小兵了，什么话题能这么犀利呀？感觉我们本期的话题很恐怖的样子呢，难不成是传说中的谋权篡位大清洗吗？ 还真就是你说的这个传说中的谋权篡位大清洗。我们本期要探讨的主题呢，是在职场当中遇到了越级汇报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本期还是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依次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京东金融集团副总裁杰森老师。 大家好，我是下雨没带伞的杰森。 下雨没带伞的杰森是吗？杰森老师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那另外一位呢，是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刘香玉老师。 大家好，我是香玉，依然是温柔的香玉。 还是温柔的香玉，听过您节目的人是不会相信这句话的。那咱们今天呢，探讨的话题是越级汇报的问题呀。 哎呦，这里呢，就遇到小兵的长项了。据小兵大数据显示，职场中有75%的人都遇到过越级上报的情况，其中60%人可以化郁闷为祥和，还有40%呢，数据没显示，估计是拼个你死我活了。哎，还好，我的上头只有珊珊姐姐，不用考虑什么越级不越级的问题，大事小事都找珊珊姐姐就好了。 嗯，就像小兵提供的这个数据一样，很多年轻人的确是在职场当中碰到过越级汇报这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也来了4位职场新人，在工作当中就遇到了越级汇报这样的难题，也想跟老师们请教一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职场新人小吴。你好。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我是小吴。 你是在工作当中遇到了越级汇报这样的困扰是吗？我觉得可以先跟老师们讲讲你的故事。 好的，我在公司上班大概有1年多了，然后因为还算勤恳，最近领导呢给我安排了一个跟对面公司进行接洽的这么一个项目，让我主要负责。 结果呢，因为我是中途接手，所以有一些细节呢我还不太清楚。然后有一天对面的公司突然来我们公司找我说，他们这个项目要去外地执行，但是突然发现缺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需要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来签署，但是由于我不知道这个文件需不需要我来签，所以我就打电话去找我的直属领导。但是我的直属领导在这段时间呢，短信也不回，微信也没回，然后电话也没接， 失联了。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对方呢还催得特别特别急，然后他还找不到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就没有办法，然后还为了给那个对方的公司呢留一个好印象，我就去直属领导的领导去找我的更高一级的领导去汇报了这个情况。然后这个领导呢听完了以后呢，当时就决定签署这个文件。这个项目的执行呢确实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但是后来在开会的时候，这个大领导就批评了我的这个直属领导，说在工作的时候找不到人，然后我就非常的惶恐和尴尬，因为毕竟是由于我的工作然后让我的直属领导被批评了，我就希望两位老师能给我一点建议。 我觉得你现在在描述和回忆当时那个情景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特别大的尴尬，满脸都是尴尬，你知道吗？我好尴尬呀，那种表情。 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对我来说是情有可原的，你是当时真的是找不到他，你才越过了自己的直属领导去找上级领导签署文件。不知道两位嘉宾老师觉得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最后的尴尬结局？杰森老师， 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有好多气口和空间。比如说，这个事情已经执行完了，后来在开会 review 之前，其实是有充分的时间去跟他自己的主管领导做一些交流。只是当时签文件签字的那一天，然后领导不在的。你签完之后，在当天的时候可以跟这个自己的主管领导后来联系上，说我今天替您去把那个字签了， 然后要这么沟通一下。 对，要沟通一下，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当时有第一时间告诉你的直属领导你已经找了大领导把字儿签了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曾经给他发过一个短信，但是不知道他收没收到，然后他也 收到了。 他一直也没有给我回信， 他不回就是生气了。 嗯，应该是。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工作中啊，最讨厌的就是发短信、发微信啊。真的是，因为文字表达的话，有的时候是很难带感情和看得到的。所以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是，越是重要的事情，我越是要当面讲， 当面或者是直接打电话。 对，即使别人拒绝我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会拿到他第一个反馈的表情，我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然后我后边再怎么做。首先如果再说一下，我们上升到一个层次，你本身就是一个签字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决策权的事情，你很轻易的就给人家发了一个短信，我觉得也有不尊重的情况存在。因为职场里大家的想法其实都是蛮多样的，有不尊重的嫌疑，别人可能没在意就过去了。 有没有一种礼多人不怪的感觉？就是我不要发短信说这种情况，真的出现这种紧急情况是情有可原的情况的话，我还是比如说去找我的领导面谈一下，当面跟他说一下，我的确当时存在这种情况，然后我找了大领导签了字。 美女是这样的啊，本身我会觉得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谈的是是不是跨级，那出发点是引不引起自己的主管领导误会跨级，所以呢像这种事儿尽量大事化小，轻描淡写，我觉得是一种处理方式。不要很郑重其事的跟你讲说， 刚才不是说发短信不行吗？发短信还不够轻描淡写吗？ 我觉得发短信是一种不尊重。 那要怎么尊重呢？ 就当面讲啊。 你不是不让当面讲，轻描淡写吗？ 对，轻描淡写的当面讲啊，很悠悠的说，对方那个商户好变态呀，一定要大主管领导签字，为什么你签字就不可以呢？ 我的天哪，这会惹毛。是不是不想好了这么说 啊？对呀，所以其实大家会看起来有不同的场景。 可是领导他也会想，比如说如果是哪怕我这么说了，对方非要要求大领导签字，我也应该是告诉我的主管领导，让我的主管领导去找那个大领导去签字啊，而不是我去找大领导签字啊。 如果只是签字的动作，并不存在于在整个事情的决策的判断权上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他自己的主管领导也是可以原谅的。 是可以的，是吧？ 对，是可以的，我觉得没有问题。所以在表达的过程中，我觉得签完字之后，要有充分的时间跟自己的领导说一下，而不是说只发一个短信。 听到你们讨论哈，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在公司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也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但是一个职场新人往往是以很多很多的小事会形成他心目中很多很多的疑惑。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认为可能有几方面，这三方面的角色做的都不是很好，在沟通这个问题上处理的都不是很好。第一个， 香玉老师要来喽。 对， 一二三的数一数。 我觉得第一个，作为职场新人来讲，当你接到一个新的项目，你一定要去做好工作交接，尽可能的把这个项目就沟通清楚哈。第二个，当你遇到突发事件的事情，第一时间找你的直接上级是对的，但是如果任何上级他都会有这个出差啊，或者是他休假的期间，你作为你他的下级，你一定要掌握你领导的动态，比如说他今天是出差啊，在飞机上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 向宇老师感觉他还不是领导的小爪牙，还不是心腹。 对，但你要可以去问他的秘书啊，或者问他的去订机票的人，就是要问一下领导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第二个要判断一下。 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日常这个工作当中是需要随时了解领导的行踪的吗？ 其实不是，你遇到特殊的事件，你一定要去分清楚领导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联系不上。因为当你去找你他的领导的时间，你要给你自己的领导一个台阶儿，你要告诉他我为什么联系不上，而不是说我联系不上的。 哎，你当时试图去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通路问一下小吴，可以了解到为什么那个领导联系不上吗？ 当时是没有的，因为当时是只有我在现场跟那个对方的公司，他们来了一群人，然后我们这边只有我自己 啊，很害怕是吗？一慌张，有没有可能？ 我碰到过这个情况，一帮人来找我要钱，好恐怖的。 好心疼，你是在公司吗？ 对，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干嘛？一个人不能把事情讲清楚吗？一定要一群人来才能把事情讲清楚吗？留一个能把话讲清楚的人，剩下都归安吧。 啊，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对对对对，其实在这个调侃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留一个主事的人，或者说其实并不是在贬低对方，让对方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告诉大家说，未来在跟这个商户沟通的过程中是怎样一个沟通方式。像刚才这个职场新人讲的事情，如果未来还跟对方的商户做任何合作的话，那这个沟通的整个的链条的环节和场景没有改变。 明白。 未来还有什么事情的话，我相信还是一堆人找他。 是的， 他还认为着急。他还是不知道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 对，就是要跟他规范我们这个沟通的流程，比如说以后你还要签署什么文件，你要提前告诉我，然后是让谁去签之类的，不要说我今天就要拿走，这样不行。 对不对？ 对。但是我也想问问香玉姐，您讨厌那个我很正式的跟您说，说以后你只能一个人来找我，还是说其实像这种小事儿，就是经常发生的小事儿，是不是用一种调侃的态度来讲会比较好？ 是啊是啊，我觉得任何一方他都希望有一种大家都舒服的沟通方式，甚至很幽默的沟通方式。所以我觉得这里边这个职场新人呢，就是作为任何人的下级，他都有这个义务去维护他的上级和他上级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只能做领导之间的润滑剂，而不能做领导之间的这个矛盾的这个叫什么出发点哈。 所以说了三个人，就三个方面做的都不到位。 对，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这个职场新人的话，我遇到第一，我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一群人来找我。其实在紧急，世界上没有紧急到一定说要马上立刻怎么样的事情。 有， 除非是抛股票。 高速公路上厕所。 对。所以像这种沟通，你不管遇到再紧急的情况，一定要慢慢来。你完全可以让他们就来十个人二十个人最好了，把他们关在会议室里慢慢等。然后对，就等着吧。然后我去要把我的事情一条一条的沟通清楚。首先我要排查一下我的领导现在在哪里。 香玉老师，真的是打断您啊！但这会不会引起这个群体性的事件啊？会闹得很大， 对 呀、 啊，我觉得他 因为留那么多人在现场，然后又找不到主要的负责人。 他是合作方嘛，他只是来签署一份文件而已，又不是来要钱，对吧？他应该去第一个就是不要太着急。天下没有 就是火烧房子的事情不会天天发生哈。 嗯。 第二个就是他一定要确认他的领导现在在干什么，这样他知道他领导干什么，他在跟他的上级沟通的时间，他会给他领导说一下我为什么联系不到我的领导，他可能在飞机上，就给他领导找好的理由，这样双方领导之间他不会有误会，就不会产生最后呢他的间接上级认为他的领导上班期间啊不开电话啊等等等等，就把这个误会就不会有，这第一职场新人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新人你不管是怎么处理完这件事，等你的领导开机了，或者是你要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把这个事情汇报一下，你是怎么处理的，经理是怎么处理的，客户方是满意不满意，要把整个过程详细的汇报一下。那说到这个经理呢，我觉得他也应该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他赶紧跟他的上级解释一下，说啊，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干什么，所以我没有及时接到电话，然后这个事情哎呦要解释一下。最后这个总监我觉得也其实挺没有水平的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他完全可以不在这种公开的场合去说这件事情。但是我想吧，如果前两个新人以及这个经理能把这个事情都解释清楚的，那他的总监也不会在这种公开场合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了。所以我们在沟通过程中呢，都要为对方去想一下，都要以尽可能的不给别人造成误会为原则，来处理这个沟通的事情，我觉得各方就会非常的满意。 其实就是涉及这件事情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的人都要多为对方去考虑一下，把整个情景更加合理化， 对 就不会有这么多事儿了，是不是？ 对 就是关于越级上报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一些情况下面选择越级上报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接彩，看看大家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越级上报呢？ 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直属领导还不在， 不会越级上报，会留一留这个问题，等遇到直属领导了再去向他禀报。 紧急情况找不到直属领导， 有紧急情况下然后去找不到领导，我会选择越级报告给大领导。 紧急情况然而找不到领导，我当然会越级报告，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会在特殊情况下选择越级上报。如果这个情况很紧急，而我的上级直属领导没在身边，我会直接跟我的老总汇报，因为这个案子事关到公司的利益，我会直接上报给上级。 我任何情况都不会越级汇报，我会遵守公司的等级规则，尊重我的领导。 有紧急情况找不到领导的时候， 有紧急情况然而却找不到直属领导的时候，我会选择越级报告给大领导。我觉得这个越级报告在工作过程中很有忌讳的，越级报告绕过了自己的直属领导，很容易得罪自己的直属领导。 觉得直属领导不靠谱，或者是受到直属领导的压迫，我会选择越级上报， 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之后也会及时的向我的直属领导解释。 一般情况下我应该都不会选择越级上报，如果有特别特别紧急的情况的话，可能会视情况而定。因为我觉得既然在领导上人事上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反正存在就一定有它合理的地方。 如果是工作需要的前提下，我可能会选择越级，但前提是一定要和自己的直属领导打好招呼。如果是和直属领导意见不合的情况呢，我可能不会选择越级，这个时候我会尽量以直属领导的意见为准。 基本不会越级，大领导最需要的是你把事情的结果完好的呈现在他面前，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复杂的东西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消化的。 越级上报是一种非常规的组织管理程序，会导致你的直接领导权力架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的一种不尊重。 如果真的遇到特别特别紧急的情况，我可能会选择越级。 越级上报在职场中是一个打不进的事情，如果说操作不当，可能会给领导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并且也会得罪了领导。应该是在自己斟酌了这个事情是否很重要，还是只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之后，再决定是否真的是特别需要越级上报才上报，否则我应该不会选择越级上报。 哎，其实的确有些情况我觉得是可以越级上报的。那两位嘉宾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比如说在正常的工作的流程当中啊，什么情况下到底是可以允许越级上报的呢？ 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啊、其实公司在处理事情的规则里边、啊、我们可以召集一些会议、 嗯、 发起一些会议，所有的事情的处理的过程中、 嗯、 让大家在同一时间公开公正的能够同一时间知晓这个某个事情的情况、 嗯、 其实对涉及到事情里的人都是一种保护。就像香玉姐说的，刚才的案例里边会有总监，有经理、 嗯、 会有这个普通员工，那普通员工其实可以发起一些会议，然后让上级领导在同一时间出现，同一时间知道。如果这是涉及到公司经营决策方面的 事情，我作为一个普通员工，我是可以发起会议的吗？ 你当然要跟你自己的这个主管领导要商量过了、 啊、 你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事情 啊？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想一下，事后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我越级上报之后、 嗯、 我的主管领导到底会不会知道？先说这个结果、 嗯、 大家试想一下这结果、 嗯、 肯定会知道。 嗯， 那早晚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在提前让大家同一时间知道呢？就这个意义的结果我们已经都预测到了、 嗯、 为什么不能让过程、 嗯、 这个过程让大家更舒 服 一点呢？对、 嗯、 给大家一个台阶也好，或者说让大家更有充分的准备。 嗯， 因为邮件里边你发起会议的话，可以把事情其实自己知道的事情写得更全面、 嗯嗯、 因为如果我的级别还不够的情况下，我收到邮件的上两级领导他对这个事情会有自己的一个主观判断、 嗯、 大家都会有一个准备的过程。我们换个角度讲，每个人又不一样，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总监，他可能就适合决策流程比较长，就是思考时间比较长、 嗯、 我当时就去找他，可能他做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对，您能跨级汇报的事情一定你自己觉得是一个重要的事儿，对吧、 嗯、对。 那结果总监是一个决策流程比较长的人怎么办？他当时不会给出一个意见，或者给了一个错误的意见、 嗯、 那其实对整个的公司的生产经营都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我会认为说，是不是碰到了越级的事情、 啊、 我们在同一时间让大家同一时间公开，同一时间知晓、 啊、 这样的处理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恰当的。 第一时间拉个群，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艾特所有人。 对，香老师给我打个分、 啊、 鼓励我一下， 150分。 我离250差100了。我要努力。 那怎么努力向着这个分数靠近呢？那香玉老师跟我们总结一下吧，什么情况下可以越级汇报呢？ 其实一个成熟的企业它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应急机制， 嗯， 它的应急机制里边是明确规定的什么情况是紧急事件可以越级汇报，那它的汇报流程是怎样的，汇报程序是怎样的，谁是必须最先知道的人。就是作为职场新人的话，进入职场一定要去看那些企业里的应急机制、 嗯、 就是它规定了哪些事情你可以越级汇报，向谁汇报、 嗯、 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发生的地震、火灾等等这些自然人数，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的通知公司最大的领导、 嗯、 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包括一些外部的人，作为现场的这一个人他就有权利通知所有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业务方面的一些紧急的事情、 嗯、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工作经验告诉我，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紧急的事情，即使泰山崩人心不能崩，就自己不能崩、 嗯、 就一定要 稳住， 稳住、 嗯、 然后稍微捋一下脉络、 嗯、 然后看看这个事情的在正常情况下他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谁、 嗯、 赶紧找他，然后第二责任人是谁赶紧去找。如果说这个事情你的上级不是最终的决策，你也要提醒他，就一定要跟他说说这个可能还涉及到哪些部门、 嗯、 我们是不是要发起一个联席会议。你作为一个新人或者作为一个兵来讲呢，你把你的建议说清楚就可以了啊。至于你上级采不采纳，那就是他要负责任的事情、 嗯、 就你要清楚的知道你负的是哪一方面的责任。 嗯， 嗯 啊，只要你做到自己就好了。第二个呢、 嗯、 我觉得不管做一个下级也好，做一个中层也好，做一个上级也好，格局还是要大的。 嗯，不管怎么样呢，还是我觉得对于职场新人来说，碰到这种情况还是要注重这个沟通的技巧。哦、 是 要替你的领导，不管是直属领导还是在跨一级的大领导，都要考虑到、 嗯、要做润滑剂，要不要做碰撞器，是吧、 哦、 要做润滑剂。 嗯， 嗯，好嘞，也谢谢小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第二位职场新人小丁有什么样的困扰呢？小丁你好。 主持人姐姐还有两位老师好，我是一个公司的部门销售经理， 嗯， 然后负责 大客户的开发和维护。那以前呢，公司没有副总，然后我的工作都是直接向总经理汇报，但是现在呢，许多的行政客户关系都是通过总经理直接跟的。 嗯， 公司呢新来了一个销售副总，进入公司了3-4个月，然后却连一个培训也搞不好，关于招商的那个合同呢也不会弄，但是总经理却让我直接给销售副总汇报工作，不能越级汇报工作了。嗯，其实呢， 其实就是空降了一个领导，这种感觉是吧？ 啊， 塞进来一个销售副总来管你。 嗯，然后但是我觉得呢，其实跟谁汇报工作都是一样的。 嗯， 然后关键问题是副总对客户和原来的关系都不了解，我从他那里也得不到有效的指导，跟他汇报完一次，还得再跟总经理再汇报一次。如果我不跟进他那个反馈信息的话，他有可能他都忘记汇报给老那个总经理了。对。 嗯， 而且那个确实呢，有几次我跟他问，然后总经理也说他确实没有， 他忘了汇报。 对，忘了汇报。然后后来我给总经理提建议，然后说我能不能直接沟通。 嗯， 但是总经理却拒绝了我，说要求我遵守流程方面的规则嘛。 嗯， 由于有几次那个总经理就打电话直接来找我，因为副总对这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嘛。啊，然后副总呢就觉得我给他穿了那个给他越级 不合适的鞋。 不是，不是，不是你给副总穿小鞋，是他 对对对， 他开始给你穿小鞋。 啊，对对对。 嗯， 然后我又不想把问题搞大，然后现在就很矛盾嘛。然后我想问两位老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 听说穿小鞋还挺挤脚的，为什么不能换双合适的鞋穿呢？还有啊，这和我的数据认知违背呀，越级汇报不都是弊大于利的吗？你们人类呀，真可怕。 这能说换就换吗？你要是再这么说话的话，我就跟你穿小鞋了，小斌。其实像这种情况是，他是想为了工作效率，所以他希望能够越级汇报，直接跟懂行的领导汇报，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不是，其实我会觉得，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总经理为什么不给你升职呢？你去问过这个问题吗？ 嗯，总经理为什么不给你升职呢？是这样 啊，这个问题因为副总是直接加进来的，然后属于空降。 你的言下之意是副总是有些特殊关系才当副总的，是吗？ 我们能直接回答问题吗？就是为什么不给你升职？ 从我自身来说，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自身能力不够吧。 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不是你觉得，因为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你也在讲说那个副总不会开会，我想知道说你这个是根据什么判断出来的？你刚上班的时候就什么都会吗？他是副总就应该什么都会吗？所以在这中间过程中，我会觉得主观判断，就您在服输过程中，您自己主观判断的东西会比较多。我们要把一些客观的因素要考虑进去，太多的主观判断呢，其实是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个非常理智的在工作中的一个行为。所以我刚才问的问题，您最好能直接回答我，就是为什么总经理没有给你升职。 嗯， 或者说你去问过，我想听他的答案，而不是你的答案。什么认为我的年限经验尚浅，认为我还需要锻炼，不想听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跟总经理沟通过这个问题的话，你也会跟他讲，你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把你的工作业绩都跟他讲出来，就是问为什么没有得到升职。 嗯，我觉得回去可以真的问一下。 对， 嗯，回去就问。 好的，好的，这个我确实也没有问过。 回去立马升职了，我觉得很多人正常小孩哪敢问这种问题啊？你为啥不给我升职、啊？ 那之前为什么要直接带领或者直接汇报呢？ 因为之前没有副总啊。 那我想问的话，总经理、副总和您是不是在一个 team 里？ 啊，是的，是的。 那好，那我们可以比作一个 team 是一个火车，那总经理是火车头。 嗯， 你觉得他愿意这个后边车厢特别多，他拉起来非常费劲吗？对吧？所以我会认为说，不管副总是哪个关系来的、 嗯、 就是比如说招聘啊，或者别人介绍、内部推荐呢、啊、都有可能。我们这个跟我们自己的主观判断跟您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嗯， 你把了一个没有关系，就是他的来源跟您工作没有关系的事情给他搅在一起了。这个总经理其实是从本质上来说，他希望是好好就是能把工作做好，这些员工无论是副总还是 这个职场小白，不会给他造成任何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考虑的问题。 嗯， 所以如果他要没给你升职，你之前也有很长时间跟他一段汇报的话，他一定是认为你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些瑕疵。 哦， 咱先不管说你是在这儿能当副总，还是说未来我们打怪升级到别的地方当副总，你首先让自己强大起来，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嗯，如果确实说自己真的很能干，然后就是因为别人介绍来了把你的职位顶了，我相信你这个门推开之后，外边的空间其实是蛮大的。 嗯，明白。 我们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城里边。 嗯， 好的， 回去就稳。立马升职，不给升就走。这是杰森老师给这个小丁的建议啊。咱们休息会儿，一会儿回来之后呢，再听听肖玉老师给小丁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一会儿见。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正式开播。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那么本期呢，探讨的话题是在职场当中遇到越级上报应该怎么办呢？那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小丁呢，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对他现在这个直属领导不是特别满意，非常希望能够跨过这个直属领导，直接向总经理汇报。刚才杰森老师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啊，香玉老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是温柔的香玉姐姐。 好害怕呀，真的。 然后我觉得刚才杰森呢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让你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你之前一直跟你的总经理是直线汇报，直接汇报。如果这种直接汇报在职场中的规则就是你应该是那个被提升的副总，是吧？可是总经理还是空降的一个副总。你要从这个角度去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那我是温柔的香玉姐姐， 又来了。 我们要铺垫这个，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就是我从你本身这个，你，我认可你，你陈述了这个客观的条件，那就是确实是因为你们总经理或者是你个人不能左右的一些 力量给你们空降的一个副总经理，你确实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你有一个比较无能的上级哈。所以我说我是温柔，我认可你这个客观的条件。那即使是这样客观的条件，从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就是人在其位啊，没有无缘无故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会无缘无故的在一个位置上，他背后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即使再无能的上级，其实也有相处之道的。我在我的这个职场生涯当中，我遇到了很多的这个上级其实并不专业，并且 重点提示一下，职场有风险，请勿对号入座。 对，并且在这个职场当中，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是你有一个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那作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觉得作为下级来说，第一个你要清楚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的汇报对象是什么，你一定要把你知道的东西尽可能的反馈到你的上级里，不管他是专业的还是不专业的，你可以通过时间把他培养得很专业，你可以帮他去准备很多很多他跟他的上级汇报的材料。所以如果你这样干，你的上级一定会慢慢变得专业起来，他一定会觉得你是在尽心尽意的跟他是一个 team。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跟总经理要求汇报的这个过程，总经理还是希望你能够按照公司的流程来汇报哈。就是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去站在总经理的这个位置上去考虑，他为什么要这样去跟你讲。 要换位思考， 要换位思考。因为第一，有可能这个关系是他得罪不起的，有可能是这个人是他安排的，他觉得你能力不行，他需要一个更有其他经验方面的人来补充你的业务经验，他要你们形成一个互补。但这个事情他是不会，他的初衷他是不会跟你讲的，但其实需要你去体会。如果你在这句话背后你就知道你一定要按级别来汇报的话，那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上级培养成一个专业的人，你一定要让他变得更专业。如果他忘记了去催客户，你就提醒他呗，是吧？如果他忘记了这个去跟客户打交道，你就多多安排呗，给领导多多安排跟客户的沟通。我觉得这样， 好想当肖月姐的上级啊。 我觉得这样的 肖月姐，每次把就是节目的台本也帮我写一下吧。 对，你才能就是跟各个领导相处的都很好。即使说你的总经理有几次通过及时工具让你跟他汇报，我觉得事后你一定要跟你的上级说清楚，说哎，刚才总经理问我什么事情了，我是怎么回答的，就是大家要信息一样。如果这是都是基于工作的事情，我相信各方都能理解的，因为你不是其他的搞内斗，不管各个层级我觉得都是能够理解。所以在职场中沟通，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换位思考，要去体谅领导的决策背后的这个他的难处和他的不易。 其实我听了香玉老师讲的，我要补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其实在工作中呢有上下级关系，我们其实更多的会注重跟下级或者平级同事的一个关系，有的时候对上级的所谓的上级管理啊，在管理学上其实是有这个词的，对上级的管理。 对 这个对管领导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管理，其实还是要做这个功课的，上下级关系要搞好。第二个呢，就是听其实刚才小白讲的，他在复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太多他自己的主观判断是跟工作没关系的，就是他会认为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 对， 所以你的这个习惯会带到工作中的。 对， 你带到工作中之后呢，其实咱们在讲话的过程中，虽然说的是语言，你能听懂我讲话，但其实最多大家看的是一个态度，态度是为先的，然后是文字的一个表述。你的那个态度是你用了太多的一些形容词，别人的工作状态，别人的工作成果，你并不是说这件事情真正本身是怎么去解决的。香玉姐刚才讲的这个换位思考，就是你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某一个业务发生的时候要提自己这个业务的合理化解决方案。而你上来就说大概的意思啊，就会说这个副总的责任弄错了，这事跟我没关系。其实你最高的那个领导总经理是不想听到这些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对，即使他真的知道， 知道这个副总可能是别人推荐、甚至咱们所谓的无能、但是他确实不想听到这个、排序的话一定是先把问题解决是排在第一位的。 那好，也谢谢小丁。那第三位小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目前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然后呢我所在组有平时有十号人，有一个组长来负责，然后呢前不久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在一个策划案上意见是相左的，对，然后呢其他同事呢意见也很多，组长呢对这个策划案的最终结论也是没有马上能出来这个最后的结论、但是这时候组长就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出差一段时间、在临走之前呢就跟我们说这个策划案现在先不做、然后等他回来之后再把那个最终结论讨论出来、 就是有一个悬而未决的策划案，然后组长这时候出差了， 对，就是这个情况。但是呢比较尴尬的是在这个组长出差期间，我在公司吃饭时跟一个公司的比较高层的一个领导，就是可能吃饭的时候闲聊到就聊起这个事情了，然后我也是无意之中就把这个事情就是一五一十的跟领导说了，顺便还把我自己想法也提了一下。 你们吃饭好不健康啊，还讨论工作 吃饭的时候禁止讨论工作是吧？ 等组长出差回来，就是感觉态度就跟出差之前不一样了，感觉对我的那个标准就是跟平时的那种标准就双重标准， 突然严苛起来了吗？ 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我也很奇怪，然后但是就是这时候同事跟我说可能之前的那个事情，那个策划案的最终结论、就是讨论的最终结果是我之前跟那个公司高层那个的结果是一样的。然后我想这就可能解释了那个组长就是对我的态度判若两人的那种。 他其实就是觉得在他出差期间你跟他的上司沟通了你们说好先不讨论的事情，而且最后还按你的这个意见做出了一些决策。 对，这就比较尴尬。 怎么都是这么尴尬的事情呢？今天整期节目弥漫这种尴尬的氛围。 因为也是无意之间透露出来，也就是无心之失，但是没想到给领导就造成了这样的麻烦。然后组长之后也找过我谈话，我从组长的话语里就听出一些意思，就是说跟公司要讨论的事情就必须通过他来说，不能直接由我们这些普通职员跟高层就是有工作上的那种衔接、然后呢希望我做好分内的事，然后管好自己的嘴。然后我想问问各位嘉宾老师，针对我这种情况我该如何处理？ 其实就是不小心变成了这个越级上报的情况。 这段对于小兵来说太有教育意义了，原来有时候在不知不觉中就把领导给得罪了，看来每次说话前小兵都要好好想想了。 对，你可是得好好想想，但是你觉悟还是挺高的。这种情况在职场当中是常见的吗？ 我其实想的东西都跟表面的东西不太相关哈。看到这个案例以后呢，其实我想跟这位同学说的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进入一个团队，你一定要记住，就是一定要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你要了解你这个 team 的文化以及你组长的这个文化。西点有一个价值观，他的培训他非常强调说，我新组一个团队，大家先亮自己的价值观和沟通的方式。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 特别有必要感觉。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你的组长，他在机械工作当中他是一个什么风格，因为你很清楚他，你部门的所有工作是要有他汇报的，那你就不要去触他的底线、因为毕竟你们是一个 team 嘛。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高管问起来你的工作的情况，他有一百种回答，总有一种回答可以让你的高管既很满意又不会触及你组长的底线。比如说这个案例中的回答，你完全可以回答说，跟领导说，我们现在部门内已经形成了两种方案，为了公司着想，我们还在对这两种方案进行深入的研究，看看哪一种更好。 那么这个我们近期就会拿起这个研究，我们的领导就会跟你汇报。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大领导 好完美呀、啊、这个回答既也就是大概汇报了现在讨论的这个工作进程的情况、 对我们、对我们也为公司正在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件事儿还有最终的结没有结果，还是要有组长来跟他去进行详细的汇报。我觉得高管其实也就知道了你们正在做的一个进度。第二个呢，就是你 咱这个节目真的是意义太大了，有很多职场新人很多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如果能随时保持湘玉老师在线沟通就好了。湘玉我现在在食堂碰到领导，领导问我们那个怎么办怎么办。 第二个呢，我觉得你很积极的说出了自己的方案，其实他还是不能说无心之过， 有道理， 他还是希望能够向高管展示一下自己， 你的内心是有这个小心机的。 对，我觉得他内心还是有点小心机的哈。所以这个也不能说他是无心之过，就是你做的什么事情一定要对自己一定要承担后果的， 看得特别明白的 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回到刚才，就是你进了一个团队，第一你要有 team 的这个精神，第二个呢你不能怀疑自己的组长，因为你是要跟他往前走的，第三个呢你不能应付自己的大领导，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实事的情况跟他讲，第三个呢就你任何的小心机都会受到惩罚的。 一共四点、 对，另外就是一定要在 时候未到是吧？ 对、然后在一个 team 里边一定要了解大家的这个沟通文化还有价值观文化，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的做人的底线在哪里、不要轻易去挑战。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没有一件事情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再吃一顿、对，所以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就再来一顿小龙虾。 对啊，所以其实从案例中能看出来，这个职场的新人对这个各级的领导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可以跟他再吃一顿饭，让他再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或者什么样的事情表扬一下组长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俗话讲， 公司餐厅蹲点儿等大领导。 俗话讲嘛，就是一个巴掌过去了，马上要把甜枣要送什么？ 哎、 对啊，对。 真会哄人，杰森老师，你是虚伪的杰森。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说有些事情是这样，发生之后其实越描是越黑的。刚才职场新人也讲了，他自己的这个组长也跟他聊了，说以后跟外界沟通都要通过他。那我相信职场的新人肯定跟他讲，无非就是说，哎呀，我下次会注意啊，这次 是 无心之过呀。但是呢， 原谅我的爸爸。 但是一样的道理，如果组长是这个考虑问题的思路的话，他肯定也会觉得说这个职场新人跟上级领导是有影响力的。 是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发现一下他的闪光点呢？对，发现组长的闪光点，表扬他一下呢，就再吃一顿饭嘛， 再吃一顿饭， 对，就解决了。 对，其实我觉得回到小杨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刚才湘玉老师给的那个点特别棒，就是首先还是职场新人要去注意沟通的技巧。第二个就是点出了你的小心机，我们是看到了哟。 是，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职场新人还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多多的注重沟通就好了。考虑每个人的心情。小杨，你是有什么想要再表达的吗？是要为自己洗白吗？我没有这个心机。 我下回在职场上我会注意一下这种越级汇报，我还不小心把领导出卖的情况。 赶紧再吃一次饭。 谢谢各位嘉宾老师啊，谢谢主持人 啊，也谢谢小杨。来，我们请今天第四位我们的职场新人小安。其实刚才小杨在湘玉老师口中是有点小小的心机啊，小安这个情况我听我们编导说了之后说这个，哎呀，这真的就是明明的心机。小安你好，讲讲你的故事。 这样，我想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个我在职场的小故事吧。我在职场已经做了4年的时间了，一直跟我的大哥直属领导对我也很好，但是我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于是在一次项目执行中就做了一个欺上瞒下的事儿。 你的大哥对你不是很好吗？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实现自己的抱负嘛。首先，对，首先我和他说这个项目已经 ending 了，然后在背地里继续推进项目，同时将项目的进度汇报给直属领导的上级。我觉得这样如果得到直属上级领导认可，也可以在自己就是自己在职场中得到晋升吧。 咱们首先来评价一下他的具体情况吧，这样做是不是，这肯定就是不对啦，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不对啊， 去做这样的事真的是情商不在线。 哎，像这样的心机宝如果在职场当中出现的话，比如大领导他明明是看得透你的心机的， 是的，就像我讲的时间表一样，因为大领导也是有时间历练的，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碰到的情况，基本上你来跟我讲话，我就知道你要干嘛，不用讲特清楚的。 总体来说，您还是欣赏这个员工有上进心的。 对，因为如果我打压他上进心的话，未来有别的业务或者别的项目的时候，大家其实就不太爱讲话了。对，因为他知道会被受到打压。 香玉老师不同意。 对，我其实有话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是特别欣赏有野心的员工，但是我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视的原则，就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就是你可以上进，但是呢，在上进之前，你要采取一种合适的途径。你不要以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案例当中，他的老大他一直是带他的大哥，那他一定要踩着他大哥的血肉往上爬的话， 香玉老师严重了，他能踩到吗？关键是。 就是企业当中是一个竞争的法则，一定要是选择有能力的人去做事儿。但是我们在选人的过程中，不仅是要选择有能力的人，还是要选择有德行的人。就有能力的人可能暂时会走得很高，但是有能力又有德行的人，他会走得很远。所以他有可能说，就是他的大哥确实不行，就是没有这个把这个项目推下去的勇气和决心。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还是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他可以再去说服一下他的大哥，然后如果他真的去说服他，让他看清这件事儿，他再去推也可以。他没有必要说我要骗他埋过去，就是一开始这个心机就埋得很不正，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不太欣赏这种做法。那我欣赏的是那种，就我认为一个项目确实很好，我一定要去说服我的上级，然后用各种的数据，用各种去说服我的上级。 但是他就不能升职了呀，我只是说服了我的上级而已。 最好的晋升办法就是帮助你的上级升职，然后你接他的位置。 这个我也同意。 对， 应该是这样。 其实反正在我的这个20多年的这个职业生涯内，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会努力的去工作，帮我的上级去升职，然后 我再次要求当香玉姐的领导。 还有要求当人家领导。 所以我基本我的上级都升职了，都会做到 number one。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讲到沟通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种更为高级的沟通。我记得我在上在北京交通大学上 MBA 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叫佘江东，他讲的高级管理沟通的时候，他给我们举了一个案例，就是那个华容道的案例。当年呢，就是诸葛亮要三立天下嘛，然后但是他怎么跟曹操去沟通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华容道的这个战争。那其实当时如果他去派张飞去华容道的话，曹操就 over 了，是吧，就没有后来的这个三国鼎立。那他就派了那个关羽，他知道关羽肯定不会杀掉曹操嘛，那他就派了关羽去，果然 大家来到温柔的相遇说三国这个 环节。对，果然就是关羽就放掉了曹操，那打到了这个三国鼎立的这个他心目中的这个局面。这个案例说明了其实是一个间接沟通的概念，就是你有很多的你的想法，其实你可以通过一些间接沟通或者是更为高级一点沟通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直接的去说，去生硬的说，等等。我觉得大家应该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我这么多年其实也一直为沟通所困惑，而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很忐忑，因为我本身就遇到很多很多沟通的问题，我也不是沟通的特别好。在沟通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修炼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吧，就是要换位思考，要知己知彼，要了解你的文化，你所在组织的文化到底是一个鼓励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不鼓励什么样的，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活得很开心。 其实像今天来到节目讲越级上报这几个职场新人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是那种可能是在紧急情况下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小心越级上报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给他的建议就是要注重沟通的技巧，要不断的去想别人是怎么想的，怎么样才能顾及到别人的情绪，良好的沟通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矛盾。那如果像小安这样的情况，他是有心的，我就是想上位啊，我来去做越级的上报。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鼓励这种上进心，但是另一方面，还是要希望大家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注意德性，是不是？ 嗯，就是目的很好，就是手段不太光明。 嗯。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方式方法哈。那最后关于越级上报这样的话题，结合今天几位职场新人的案例，两位老师给个总结。杰森老师， 我觉得这个呢，越级上报的情况啊，我一直主张在职场里边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必然要发生的。我们其实要培养自己一个锻炼自己处理这种危机事情的能力。 嗯， 当越级上报完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探讨的话题。我们今天其实更多的是围绕着说我不应该怎么做。 嗯， 感觉有好多这个不能做的东西。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案例，讲过两个不同的企业，一个企业拿的这个手册是白名单，一个是黑名单。 嗯， 对，结果其实拿到这个白名单的企业，它比黑名单的企业进步会很多。 嗯， 原因是什么？他会觉得很多事情他都能有、 嗯、 能做，然后守则里边没有把它没讲的东西，他都可以去尝试、 嗯、 去创新。但是拿到黑名单的企业，他会觉得啊、哦，举步维艰，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越级上报呢，只是职场中非常小的一个点。所以大家应该培养在职场过程中碰到问题不要慌张，要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 嗯、 至于出发点的问题，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见仁见智了、 嗯、 因为每个人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他自己的出发点也不一样。也有些人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出发点是稍微有点恶意，但他表达出来的却是很善良。 嗯， 对。但是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过分解读在职场中的这些行为？ 嗯、 对，就我们培养自己遇事不慌乱，眼睛一闭，世界就安静了。 嗯 嗯，湘玉老师呢？ 嗯，我觉得这个越级汇报的问题其实是比比皆是的一个问题。嗯，那从那个不讲话的企业来讲呢，它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企业文化。 嗯 啊，尤其在沟通方面，它是有一个要有一个明确的文化。 嗯 啊，在你的新员工入职的时间要亮明的文化，大家才会去遵守，这是企业应该做的。嗯，那作为员工来讲呢，你要了解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咱们通常都说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要做什么样的行为，说什么样的话，你要尽可能的要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企业的它已经既定好的这个沟通的文化啊，它的层级的设定。我觉得这只有这样你才能在这个企业里很顺利的活下去。 嗯 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文化和它的既定的一些沟通的程序，我觉得还是离开的好，因为会制造很多很多的矛盾。 对。 那第三个呢，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它是竞争性的文化也好，它是那个等级性的文化也好，它是平等性的，就是层级比较扁平化的企业也好，就是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道德底线，就不伤害别人。 嗯 啊，经常换位思考。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我觉得今天给这四位职场新人的建议呢，也会给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有相同困扰的一些非常有效的建议。那如果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很多职场上的困惑的话呢，一定要记住关注更之前的官方微信微博，可以向我们发送您的私信，或者是改天来到直播间里来直接面对面的向资深的职场 HR 来请教问题了。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样，我是珊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 叶子黄了。